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第三节，嗱，我哋去讲呢个点解，即系将宋慈呢个洗冤集录同今日呢个陈建林嘅事件去即系相提并论咧。咁第一样嘢就系、其实中国自古以嚟咧，对于呢啲刑事啦，检控啦，追即系查案咧。佢雖然個政治嘅體制本身咧就冇乜所謂三權分立，或者都溝得好亂雜大龍嘅，即係譬如話嗰個行政部門就包括埋司法檢控或者查案咁樣，就即係三權集於一身咁樣。但係咧，即係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哋去做一件即係去追查一個案件，個態度相當嚴謹嘅。咁呢個係我相信大家要真係要記得呢樣嘢，就唔係好似而家你睇阿周星馳咧係亂，即係講話嗰個審死官，特別係審死官係亂嚟嘅，其實就唔係嘅。舉個例啦，譬如《洗冤集錄》，佢入邊睇佢原來當其時佢哋去，譬如話去發現呢啲案件嘅時候咧，佢哋要寫 report 喎。如果 report 唔係淨係俾一份嘅喎，要即係幾個唔同嘅部門要儲翻同一個 record 喺度，咁即係呢個同我哋今日即係佢見到個情況個分別唔係太大嘅， 係好嚴謹啊！咩宋朝去到嗰度，佢都已經有一個， 其實就唔止宋朝，唐朝嗰時已經係 啦。去到宋朝嗰時咧，就已經有一個學，其實已經有個比較完善嘅 系統性嘅一個鑑證嘅學問喺度咯。即係我諗啊，宋慈呢本書籍都唔係話佢自己即係所有嘢都原創，而係話佢即係只不過即係佢集咗以前嘅大成，就再根據自己喺嗰個實踐嘅經驗入邊，將佢總結翻嚟， 係做咗一個記錄出嚟，咁啊可以咧俾人傳承。佢譬如有陣時你條仔呢啲案件嗰度咧，有個叫基本嘅查案嘅知識， 即係呢個係 standard 㗎啦。即係你逢親有咁嘅，你如果係即係跟正嗰個規矩做咧，就應該咁一二三四五六咁樣温落去嘅，係嘛？咁佢已經有曬喺度㗎啦。 應該變咗可能一種手冊咁樣嘅，喺個衙門嗰度咧，一路就阿包公咧，都不過都係嗰時期。 你千祈唔好信包公審案啲，因為完全 包公落咗地獄嘅審添。唔係咁啊，你開封嗰個都解得好完善㗎啦，至得喺度咁樣嘅。不過咧，就宋慈嘅嗰個洗冤錄咧。我哋九十年代嗰時候咧，就即係都想改編，做電影嗰時候咧，咁啊都對呢本書咧嗰、那個睇嗰時候咧，都發現咗，哦，佢嗰個殘案嗰個已經有一個 科學嘅， 比較上咧，即係有一個成個好有系統咁樣嚟去做一個叫做調查嘅嗰個時咧，一種叫基本嘅查案嘅或者一個屍體發現咧，你點樣去追查嗰時咧，嗰種準則喺度嚟嘅，咁啊一本好犀利嘅一本書嚟嘅。 嗱，咁宋慈呢個係咩？宋慈呢個係一個咩人嚟咧？咁佢就係出生年份1186年至1249年啦。咁就佢今都係成千年嘅啦， 咁但係個態度一千啦， 個態度就好科學嘅，個態度係好現代嘅。咁佢當然有啲嘢佢哋當其時唔知道，咁梗係冇符啦。咁但係咧，即係佢亦都係大學出身啦，即係所謂太學出身啦，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嘅學院派啦。咁佢係跟係朱熹嘅徒孫嚟嘅。咁但係咧就佢好多查案方面咧涉及到咧，譬如道德嘅問題啦。舉個例子話。佢其中一樣嘢，佢哋去查咧就係，如果嗰個死者係女性嘅話，特別係年輕嘅女，佢係咪處女？咁呢個案情，呢一部分佢哋係查嘅。咁當然佢哋唔係自己落手落腳查咧，就要揾翻嗰啲即係接生嗰啲去查咯。咁亦都係同阿陳燕林呢個案件又即係類似啦，就係譬如話陳燕林佢生前佢有冇俾人性侵犯？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重要嘅線索嚟。 係嚇 同埋佢亦都係牽涉到一個叫即係中國嘅一啲傳統嘅問題咧，就係一個身體，一個就算佢已經變成一個死體嚟嘅，咁但係咧就你如果唔係咁輕易去解剖嘅，因為嗰個就同西方嘅解剖學咧，以前咧西方都有提及咧，就話其實東方咧點解佢個醫學咧冇 進展， 係冇乜咁進展咧，就係、是、嗰個解剖嗰個原則咧，喺中國嘅嗰個咧就有一個道德嘅問題。就牽涉到 其實就在西方都有的，因為我去在荷蘭的時候就有一幅畫咧， 好解剖係啊，嗰個 應該係 Rembrandt 嘛，係 Rembrandt， 佢畫點解畫幅畫出嚟，就係當其時嘅解剖係一個好重要嘅社會議題，因為反對那個阻力係相當之大嘅，咁佢哋要夜晚黑走出去即係偷咗啲屍體翻嚟，咁。達文西咪做過呢樣嘢啦，達文西就係夜晚唔瞓覺，即走咗邊度咧，就去攤咗啲屎翻嚟，就走嚟劏啊嘛，劏完之後就寫，所以你見到個 notebook 入邊就即係好多呢啲，譬如嗰個肌肉啦，嗰個結構啦，譬如你見到個好著名嘅就個胚胎嘛，嚇胚胎嗰個形狀係點樣啦，咁所以當其時咧，即係喺文藝復興打後咧，佢哋係花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大家角力 解決呢個問題， 係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所以林班嗰度佢特登係。即係畫咗幅畫出嚟，而家我哋終於可以解剖啦嚇！即係大家就走嚟睇咁樣。咁但係啊，頭先阿紀圖講個中國嗰個解剖學嗰個問題咧，我有少少唔同意嘅。其實中國都有解剖學嘅，只不過就佢哋冇將佢變成一個科學討論嘅問題。 唔係佢因為牽涉嗰個幾多畫道德問題嘅，因為基本上第一。 身體受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為傷。 啊，同埋男女授受不親。 係啦， 你如果一個屍體嗰、那個，你頭先有講一個女屍，咁另一個嗰個法醫官咧，咁佢咧係咪佢隨便就可以將佢解剖嚟揾佢嘅嗰個有冇問題咧？ 同埋佢有講啊，譬如話佢係咪處理佢要即係塞隻手指入去噶嘛？咁嗰個步驟就要揾呢啲。女性去做 嚇，咁嗰喺個家，即係喺佢嗰個家庭，即係嗰個死者嘅家庭咧，就好多事接受唔到呢、這、一個，即係呢一種咁嘅程序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都會變成咗一個阻滯咁樣嘅嚇。咁樣所以咧，即係喺但係你睇嗰個《洗冤錄》嗰時候咧，咁你都會睇到佢基本上咧，佢對於嗰個身體嗰個結構。 好熟悉噶，其實好熟悉 的，係有個了解噶啦。 咁呢個係冇解剖學係做唔到嘅。同埋如果你睇譬如道家啲啦，譬如佢哋對即係嗰個身體，譬如係講緊係呢個 四面鬼節啦，實都有呢啲內臟嘅 嗰個結構係相當之熟悉噶嘛。甚至到而家都解釋唔到點解你有針灸咧？你係咪透過呢個解剖學嘅？即係去睇咧，但係解剖係睇唔到噶嘛。 睇唔到針灸，唔係睇唔到嗰啲脈絡啊、經絡嗰啲 啊嘛。譬如話你對，如果你喺《洗冤集》入邊，佢對骨骼嗰度研究又好深入嘅。即係嗰個創傷，佢哋又係即係有一個相當之超前嘅睇法嚟。 咁啊，我諗基本上咧係因為阿宋慈嘅佢嗰個地位，同埋佢喺嗰刻嗰時，佢都面對有好多呢啲困難嘅時候咧，咁佢都完成咗呢一本即係咁經典嘅一本書，咁都唔係話咁容易去做出嚟啊，變成咗一個創舉咁樣嘅，咁樣咁佢個目的咁啊，而家留到落嚟嗰時間咧，就一個即係對於後世影響都好大咧，即係話俾大家都知道。800至1000年前的那時候，宋朝的那個社會都已經有一種叫實學的精神。 為什麼是實學呢？因為那時候人們很飄古惑，殺老公、殺老婆，殺完之後 又鄧和冤、那些 又扮他自殺、或者是死於死一無可疑啦，即係總之咁講啦。 你唔好講咁多啦，金瓶梅啊，阿西門慶都整死，啲死武大郎啦。咁啊，死因變咗又可疑啦。咁嗰個係啊。咁但係咧就已經咧，即係好實際咧，即係用一個叫做係法醫學嘅嗰個早期嘅基礎嚟去解決呢種咁嘅案情啊。你變咗咧好好具體咧，就將佢咧去呢種咁嘅問題咧就解決到出嚟咁啊。 嗱，咁佢入邊咧特別有一部分係講溺水嘅，咁我相信呢個問題喺宋朝嗰陣時亦都係相當之普遍嘅情況嚟嘅。 他已經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他落水的時候他是不是已經死了，定係還是佢喺個水入邊有掙扎，咁即係因為缺氧而死。咁佢列咗幾點出嚟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咧，佢發現咗屍體之後，佢要判斷嗰個屍體係唔係浸死咧，佢會喺嗰個頭髮啦、指甲啦同埋鼻入邊睇下有冇泥沙。咁亦都頭先我哋講嗰個情況啦，嚇，譬如有冇啲雜物啊，係即係喺嗰度啦，嚇。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如果佢喺嗰個水嗰陣時候，佢仲係再生嘅話咧，咁佢會掙扎嘅時候咧，佢會吸咗好多水入個肚入邊嘅，即係等於我哋游水嗰陣時 候，個肺又有水啊， 即係吞咗水入去啦。咁係會有啲，如果嚴重咧，會到個肚度噶嘛。係嚇，咁所以佢即係睇一睇個肚有冇漲，其實佢已經。即係會知道啦。 即係落海嗰時係喺水嗰度溺斃，咁佢裡面咧就要從嗰個叫內臟裡面留低幾多水嗰度都揾到依個線索。 咁呢個甚至佢唔使解剖噶啦，佢就話你睇個肚漲咗出嚟。 係。 咁如果即係你救翻出嚟係水嘅，咁啊即係證明一個佢即係整吸咗好多水入邊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如果佢係溺斃嘅話咧。咁佢缺氧嘅，缺氧咧就佢個嘴唇啦、指甲啦，同埋即係個皮膚度會有青紫色嘅。咁但係呢個就要取決於就係佢嗰個屍體發現咗幾耐啦。譬如佢係發現即係溺斃咗冇幾耐嘅，咁發現就有呢個情況咯。如果但係過咗太耐，就可能呢啲嘢呢啲線索都冇埋。 咁樣就唔係如果佢好耐嗰時咧，咁就個屍體嘅發脹咧。啊，同埋喺個水中嗰度發脹嗰度咧，令到有啲皮膚嗰種叫脱落啦。即係有好多依樣嘢會睇到出嚟。咁如果佢穿住個衣服裡面嗰度咧，可能嗰個腰帶嗰度咧，佢綁冇鬆脱嘅話咧，你會睇到佢嗰個發脹嘅嗰個體型咧，係會變咗有偏差嘅。 係啦。 咁啊，佢喺嗰種嗰度都會睇到哦。嗱，佢喺嗰刻嗰時候咧，即係佢依件衣服咧，即係裡面有時掙扎咧就會脱甩咗。有時咧就即係， 唔係佢後邊啲傷相咪有咯，佢後邊啲傷咪即係嗰啲黐埋噶嘛，即係有啲甩咗，但係有啲黐埋。 係一啲貼咗落個屍體嗰度。 係啦，咁而家你隔離嗰張相嗰隻手白色嗰度咧，就係佢呢個係嗰個屍體發現咗，就係喺佢嗰個跌落海大概12至18個鐘頭。咁個皮膚已經開始即係嗰啲會有。 雜 接紋啊，係係，好嚴重啊，開始。 係，即係成個嗰、那個你要睇到個皮膚嗰個俾水浸到出嚟嗰時候咧，就出現咗嗰個現象咧，咁你就會 check 到佢喺嗰個響嗰度咧，即係個屍體嗰度咧，即係留咗幾耐咁樣，就會睇到嘅時間咁樣。好多依啲種種嘅線索咧，你會睇到洗冤錄都有所記錄。啊！嗰個調查出嚟咁嚇，咁啊到今時今日咧就更加進步啦。 唔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好簡單，就係即係如果你用翻即係洗冤錄嗰個標準咧，咁而家你譬如話去做一啲屍體發現嗰個過程咧，實在係唔合格嘅。即係你用翻即係1000年前嗰個標準咧，就係有好多嘢你需要做，有啲嘢需要記得，就唔係話你屍體發現咗之後跟住話啊。 你話整體法醫學唔合格啊？定係有啲 case？ 而家法醫學就唔會唔合格嘅， 就係 咯，因為係個即係一邊進步噶嘛。但個法醫官佢好多嘢佢唔做唔到噶嘛。譬如話發現嗰屍體嘅時候，哦，咦，冇可疑啦，咁啊，咁你收工啦。咁個法醫官都冇咩可以做到嘅。 如果話冇可疑嘅話， 係啦， 咁佢就做唔到其他事咁樣。咁樣就而家個會比較上做多咗一個即係證據嘅建立咧，就係、是、當你嘅屍體發現嘅時候咧，喺現場嗰度咧，都嗰啲法醫部啊嗰啲都已經影相啦。 佢咁樣嘅嗱，呢、這個亦都係咁樣啦，就係、是、咧宋慈已經有講噶啦。佢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喺個現場嗰度，千祈唔好喐啲嘢先，係即係完全係唔喐得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個口供唔可以信一兩個人嘅，即係就算嗰人目佢話佢目擊嗰樣，你都唔可以信。 目擊嗰人跳落去， 你都唔可以信佢嘅。OK， 咁而家即係，但係你而家見到嗰啲 case 完全唔係咁樣噶嘛？有啲我自己係知道係點，即係知道係點彌補法嘅，係嘛？咁但係一日即係未公開，我一日都唔可以又講啦。咁但係即係你去睇嘅就係而家係退步緊咯，退步得好緊要添咯，而家係 我都覺得是一些特別 case 的出到嚟，你會覺得有問題，但係冇退報到嘅。啊，即係因為依啲問題出到嚟，好似你會睇到成件案件的發生咧，嗰時你會發覺咧，裡面都已經案中裡面就都有個案啦，因為喺個調查嘅期間或者結案嘅期間，都已經出現咗有好多嗰啲叫唔係咁正常嘅調查或者結案嘅方式。咁所以即就會有所質疑咁樣嘅，咁嗰個唔係一個退步嘅，因為大家有眼在天在看，人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 就睇到咧依個情況就有可疑啊嘛，其實一啲都冇退步到嘅，嗰、那個係啊，只不過你會發覺咧，即案件好似有啲阻滯，呢個最主要係嗰樣 啦。係啦，咁啊，基督呢個即係。結論都啱嘅，係有啲阻滯嘅。 呢個反而係因為你話退步咧，咁我其實就會覺得係對於而家即係可能努力去追查呢件案件，想揾真相嘅嗰啲專業人士咧，就你冚咗佢一巴。係 啊， 係啊，佢哋唔係咁就有陣時佢做嗰時佢發覺佢嘅專業係有心無力嘅。唔知點解嚇？喂，咁。就會變成咗，喂！依件事件係唔尋常喎，即係咁樣 嘅。好啦，咁另一翻嚟咧，我要講講咧，就係譬如話宋慈啊，佢呢個喺宋代呢個出現，或者即係同我哋今日呢個對比，佢嗰個出現嗰個背景或者嗰個原因啊，點解會同我哋今日有少少唔同啊？係。